我儿在家好好看守门户，为父取去酒魂。 是， 正是。叫女子看与老金，买酒且向杏花村。 弟弟早些回来。 知道了。 啊，弟弟，我瞧你吃饭要小心了。 Thank you. Ah! 山中春风暖，在乡城中前来赶考，不想日今的苦题不凭文章要凭情面，只因在考试官员之中不有孝顺的亲戚朋友，便名落孙山之外，辜负我文章困守满腹经纶，虽失事富贵浮云，也未免有些惆怅，是在春殿之中饮酒大醉，一时口渴难当，不免须与天使人家讨杯茶吃，一路行来不知是什么风啊。这里的桃花开得是风茂盛，一般不管是什么地方却在这里唏嘘平时，正是春风到处有佳客，小作何须闷之 thank you。

就是你老爷不救。

下了祸根，孙玉娇卖风流门前斩敌斗阴德，小富婆写殷勤不一儿，丢一个一位没人就有过，你我没过你老不成那计，黄玉娇写我孩儿在梁下里勾引转眼来，马刘彪你打那大地是神孙家庄你一刀脸上耳鸣将人头，胡乱丢一火于旁人，留公道在眼前充当留成为什么，见那人头里不打包成看是真，我家是无端丧命爱等血，只要请那刀刀名声送你金文好徒儿的阴门，你知道山有虎伤了人心那命方大难狂了无学，去解 听众朋友，马派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，再见。